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上海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酸甜苦辣咸， 能会是啥个味道？ 我喜欢，实在有味道。人生百味，有料，有厨，有菜，有型，嗨，很有趣。欢迎收听《实在有味道》。 嗨，我是影子，开聊喽。 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 FM105.7， 各位好，我是影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旅行方式。对于文艺发烧友来说，列车是旅行的必备，一种有情怀有故事的旅行方式。对于奋斗了半辈子的人来说，一条条火车线路就是他们生命迁移奋斗的见证者，这里有他们的故事。对于生活在一切都高速运转的新生代来说，他们更希望在列车出行当中感受慢时光的美好，一路都有美景相伴，有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砍大山，价格相对其他的出行方式来说会更加的实惠。所以今天我们将带着大家坐着高铁去旅行。 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 说到坐着高铁去旅行，我们要特别今天邀约到的是来自我们上海交通广播的记者，我们的小乐。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小乐做客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档节目当中。那说到高铁，是不是小乐对于高铁会特别的有情怀？ 对，大家现在出行都会去挑 G 打头 D 打头的这些高速列车，它的环境相比原来大家概念里的这些绿皮车来说呢，环境要好很多，大家更觉得它棒的就是速度可以保证，而且是特别的快。我们几个节假日当中，虽然说高速公路有时候免费通行，但是经历过这个免费通行大堵车之后，大家都会感叹一句，还不如坐高铁过去来的方便和实在。 是，所以现在这个高铁出发哦，不仅是这个商务的一种途径，而且更多的人也会把它作为旅行的一种方式打开。 对，随着我们最近一次全国铁路大调图啊，这个高铁的里程越来越丰富，高铁可以到的地方也越来越多。那么就我们上海市民来说，比如说在一个双休日或者3天的小长假当中，大家都会坐长三角区域的一个高铁网，可以到的城市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内你可以到达的就是上海周边的，比如说昆山、苏州、浙江方向的嘉兴、杭州。那2个小时呢就可以稍微远一点，比如说到浙江的宁波、绍兴、江苏的南京、镇江，这些都是大家值得游玩而且可以坐高铁非常便捷到达的一些城市。 我觉得高铁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的亲近啊。我们如果今天让小乐来给我们做一个短途游的一个高铁线路推荐的话，会选择什么样的目的地？ 我们这样吧，就从上海出发，我们一条江苏一条浙江这么来分。 哦，好。 江苏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沪宁沿线，就从远处最远的是南京，然后往上海方向过来就是有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到上海，这条线也是我们平时出行客流特别高的一条线路。其实呢我觉得 大家去这些地方的话，就是可以在这个沿线站点各个停靠一下。然后呢，下了火车站之后，有的市民说，哎，我去我的景点，到时候该怎么办？我对当地的公交车不熟悉。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先坐高铁到对方这个车站，然后在车站旁边，我们几乎每个车站都会有一个服务，就是汽车租赁、短租。嗯，就是说你可以省去就是长途的自驾游，但是呢又可以满足你喜欢自驾游的一些感受，所以就是高铁加自驾的这样一种结合方式来游我们江苏省的这些景点。 而且刚才说到了江苏省的这一条线路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真的是大美春光无限好的一个季节。那其实在这个不同的沿线上，其实不同的旅行目的地，它的这个游览的标签，我觉得它其实会有很多的亮点。 没错，就看您喜欢什么。比如说喜欢园林的，那大家可以去一下苏州。 苏州，对， 对，苏州大家知道，一个是可以有特别丰富的这个园林，园林里面有这个拙政园啊、狮子林啊、留园啊、往事园。 嗯， 特别是我觉得好像是年纪偏大的人特别喜欢吃什么，吃这个苏式面。 对， 然后苏州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面馆都能满足你的这个一饱口福， 是吃上一碗苏式面，然后点上一份秘制的豆腐干。 对，而且大家会发现，在我们每次的这个旅游小长假的景点排行的都市的排行这个人气火爆的当中，苏州一直在整个江苏省当中是名列前茅的， 嗯， 是脱颖而出的。那还有些人呢喜欢比如说亲近于一些水， 对， 湖，那无锡的太湖就是大家可以首选了。比如说现在最近两年无锡特别有名的一个小镇叫烟花湾小镇， 嗯， 大家呢它离火车站是有些距离的，所以呢也可以通过我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火车坐到无锡之后借一辆车开到那边，就是烟花湾小镇。无锡还有一个著名景点就是历史悠久的叫源头渚景区，在每年的春节的时候也有一些樱花国际樱花节，所以那边也是人气非常高的一些景点。 嗯，高铁的一路下来之后啊，其实每一站的景和食物都是会成为大家这个关注的一个焦点。 对， 那你刚才推荐的这一条线路从上海出发的话，基本上好像上海到苏州现在是半个小时， 就是慢的车呢也在半个小时前后， 哦， 最快的一个车呢应该在15到20分钟就可以到了。就苏州真的是很快， 嗯， 也就是说你感觉我上班在堵在路上的这点时间我就能已经到苏州了。 哎，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他会把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地方选择在这个离高铁站附近，比如说嘉兴， 嗯， 对吧，然后到上海来工作。其实和我们平时在城市当中在堵车的这个大都市当中， 你的上班路线的首号时间 其实是差不多的。对 对，其实我们上海周边好多像昆山啊、嘉兴啊，已经有不少成型的一些白领一族，每天就是坐着高铁来回来上班的。 嗯， 那说完无锡之后呢，我们再来说更加远一点的，我想说到的就是另外一座大城市，就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南京。对， 哦， 南京一个也是集吃喝玩乐游于一体的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旅游景点城市。 先到南京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对，最快的话应该是看的，如果您走京沪线的话有1小时10分到20分左右的快线，哦，那走沪宁线的话一般在1个半小时左右高铁就能到了。像南京值得大家去的，比如说夫子庙、中山陵， 嗯， 还有狮子桥，包括有些市民喜欢看看这个长江的，可以走一下南京长江大桥，它的名气也是非常强，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影子肯定还要说南京好多吃的吧？第一个我觉得是要说盐水鸭嘛， 老鸭粉丝汤啊之类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到南京必打卡的一站啊。 嗯嗯， 但是刚才小乐推荐的那一条是往这个江苏方向的， 对，北部 游。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往浙江省方向的一条线路了。 嗯，坐在门前这花儿与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全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不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一只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一只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在路上，味品美食，行味有故事的美食，有美食的旅行，实在有味道，听行味。 各位好，我是美食旅游主播影子。那今天做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记者小乐，要带着我们坐高铁从上海出发去兜兜转转。我们今天会从两条线路来走，刚才走的是江苏的一条线， 对， 现在要往浙江方向这条线来走了。 是，上海出去浙江呢，因为受到一个长三角杭州湾的一个地理位置的影响，所以它走的线路呢不像江苏省是一条直线。它因为如果你是到杭州是一条直线，如果你要去宁波的话，就是从杭州之后先往西然后再往东，就是一个三角形。那但是呢，我们丰富的这个轨道交通网络构成之后呢，其实大家会觉得去宁波时间也不长。那么我们先说一下大家特别喜欢去的第一站，就是特别近的，就是嘉兴。 嘉兴吃粽子。 嘉兴吃粽子。那每次如果你开车的话，也会发现整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在接近我们长三角区域，基本上这个美食在每个 必打卡， 对，必打卡都会吃。那嘉兴呢，其实离上海特别的近，其实是比邻上海的。上海过去的话，就你挑个双休日也好，挑个小长假来来回回是特别方便，无论开车，无论坐高铁。而且就是说，我们现在上海到嘉兴的高铁，你不单单是在上海虹桥站有坐，它好多车呢是在我们的松江郊区，所以你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地理位置去嘉兴的话，它会选择到不一样的列车。而作为我的话呢，其实还有个推荐，虽然说我们这一期在说高铁，但是我也不忘告诉大家，在我们的上海南站其实有很多慢车是前往嘉兴的，因为它的距离不是很远，所以它所耗的时间比高铁不会长很多，所以大家要折中考虑。因为你从市区前往虹桥站的那个时间，如果加在了这个慢车上， 等于路途上的时间，如果你转换成变成慢车的时间，其实说不定坐 这个时间是 差 不多的，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优惠程度，就是南站的列车比高铁要便宜很多。 你看，从经济实惠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刚才就说了，这个相对的出行方式来说，这个坐高铁就实惠。但是小乐要从实惠的角度上给大家找寻到更加便捷或者更加便宜的一种方式啊，去到这个下一个目的地。 对， 嘉兴的确是，我觉得像月河古镇走一走啊，不会让你觉得很累，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匆忙，对吧？就是那种淡淡的感觉。 那下一个景点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去的 杭州。 哦，杭州，嗯， 真的是 人也非常多， 对，非常美的一个城市。好多人去了杭州都要去西湖， 因为西湖它真的是挺大的，而且因为杭州这个西湖算是著名的景点之一，所以它整个的人客流量会非常的高。 我就觉得每天都是觉得那边人很多。 对，而且因为大家都在说，坐着高铁去到杭州之后，你最好就是借一辆现在共享单车， 对， 骑着车去游西湖的那种感觉，会比你这个用步伐走的要来的更加的文艺和唯美一些。 对，所以这个杭州我们也看到旅游的一些配套设施也是最近很发达。 嗯， 就是说你到了杭州东站最大的火车站，现在因为它造好之后，等于是比我们虹桥站多了一条站台，然后它成为我们现在长三角区域最大的一个火车站。下车之后坐个地铁，直接就可以到西湖边上，然后就像影子说的，借一个 共享 单 车， 然后在西湖旁边逛一逛，走累了在沿途各个景点看一看，找一些小吃吃一吃，然后再把车还掉，这是一个高效率的游玩的一个方式。 是，所以刚才走了嘉兴，走了杭州，这条线上面应该再往远一点的地方是到哪里？ 我是推荐大家可以折返，就沿着长江三角杭州湾这样一条线路去往宁波绍兴方向。 哦，就等于走那个三角的那一个地方。 对，其实上海沿海城市好多人很喜欢吃海鲜，那说到最近一点的海鲜，大家都会往这个宁波啊舟山方向去靠。这条线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去往宁波。 嗯， 上海前往宁波的高铁和动车每天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其实耗时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不到就可以到达宁波站了。 嗯， 到了宁波之后呢，可以逛一下宁波的这个 海市场。 对， 海鲜市场啊之类的，可以品一品海鲜啊。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时间关系，我觉得从上海出发的高铁，刚才我们已经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说了，真的是四通八达，现在从上海还可以坐到香港九龙，对吧？ 对， 然后 马上就要可以了。 对，而且还有很多人说我从这个上海出发，现在像看花儿的季节，有人去到江西的婺源也是坐高铁。对于现代的都市人来说，真的是打开了旅行的另一种方式了。 嗯， 不过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尾声部分啊，我特别是找了一段特别的采访， 是 我觉得应该会和小乐一样，这个喜欢高铁喜欢公共交通的一群小伙伴产生共鸣。铁胆火车侠，他记录着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里面的一位高铁司机叫做周琦的故事。 嗯， 其实小乐现在也我以前跟小乐一块儿去出去旅行的时候，也会发现小乐会经常趴在一个高铁站的站口啊，或者地铁站的站口去拍车。 拍车，对对对。 所以以这个高铁司机的视角去看铁路，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车迷来说是一件很 向往 的 事 情？ 对，每去一个地方，我觉得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公共交通，特别如果是有轨道交通的话，我是会花一定的时间去把它记录下来的。 嗯，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高铁司机的视线啊，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听听他们的故事。 师傅，开门，杭州来杭州，两道通过，签收，前方限速160。 我从进单位开始，从一过车到客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我已经工作了快有10年了。 测试正常。 我们在开车前需要对列车进行一定的安全预想，安全预想它包括天气情况，特别是雨雪天等，还有动车组的型号，每一种动车组它的操纵方法都不一样。我们的停车位置，有些是中部停车的，有些是头部停车。早上出所，我们都需要提前3个小时，我们需要把列车从所里面拉到站上。我们在所里面一般都会对列车进行检查。 电脉开一开，机立官开位 ，ATP 电源闭合 ，HMI 屏配置成功，列车瓦压率600千帕，全列缓解，蓄电池组闭合正常。K182000 182444拐限速160。 可能有人觉得高铁没有方向牌谁都能去开，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运行途中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不间断地进行瞭望，对前方接触网的状态需要时刻的确认。如果接触网上有异物，我们过去了可能会造成受电工打坏，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把接触网拉坏。我们坐在司机室内，时间一长，我们就会比较疲劳，

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阿亮。 大家好，我是佟掌柜。很多人会说五一这样的一些长假呀，或者是到了十月一，大家都会选择是自驾出行哈。但是到了周末两天的时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呢？给大家说一个最好的出行方式，我觉得是节约时间，然后我还可以交朋友，然后我还可以看一下沿途的风景，那就是 一机多用。 对，那就是当然了，很多人说我还不会开车，或者是我觉得开车会很累哈。那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动车出行。 高铁啊，高铁出行。说到动车和高铁，这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动车讲的是车，每节车厢都有动力。 嗯， 啊，高铁说的是这个铁路超级的平整啊。那我们这个现在呢，高铁已经遍布了我们整个的吉林省。 嗯， 那从这个长春市出发呢，其实北可以到达哈尔滨，那往西南呢可以到达沈阳、大连，这都可以连接整个东北啊。那在我们这个省内的话呢，其实被称为叫做最美高铁的这趟线路，也会成为所有的来到吉林的，甚至是吉林当地的我们游客的一个福利。 没错，所以说呢，我们要跟全国的朋友哈来说一下，如果说您想来到我们大吉林想玩的话呢，其实建议大家坐上东北最美的高铁来玩转大吉林了。 哎呀，说到大吉林的话，咱们还真不算最大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包容性还是蛮强的啊。说到这个大吉林大长春美景的话，我们还真的是不少哈。我们说一下这个从长春出发的这个，可以算是相对来说吉林省比较偏中东一点的位置了。 嗯， 那我们往西走，贯穿整个吉林省，一直到达我们的边境城市珲春。这一路上都有什么好玩的呢？如果您的假期、您的周末，哎，没有什么这个事儿可以做，或者说，您想要用两三天的时间用高铁来一趟行程的话，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一个非常好的推荐。 嗯，我觉得这条高铁哈，很多人说最美美在哪儿？我觉得这条线路上呢是有山有水有美女有美食，我觉得可逛可玩的地方真的是特别的多。对，而且还有民俗 美女美不是美食和文化和这个山水我都能理解。你这个美女是从何而来呢？ 我觉得整个吉林到处都是美女，你知道吗？很多人说松花江沿线产美女。 还真是。哎，你说到这儿的话，我真有几个地儿，吉林省有几个地儿，这美女真挺漂亮的。 首先是吉安 啊，吉安，对对的，这千百年来，吉安就是个出美女的地方，很多这个古代皇帝的妃嫔呢， 都是从 吉安 出来的。 另外的话呢，往吉林市啊，沿着长春也是动车，就高铁可到嘛，就是到吉林市。吉林市的话，松花江好，水好， 对， 空气比较湿润啊，产美女啊。 对，很多人说松花江水养人。 因为你知道这个，在这个东北地区的话，首先呢，人就长得比较高大，比较壮，就身材一般来讲还比较好啊，骨骼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明亮，就明快一些，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皮肤，因为在江边上嘛，对吧？ 对。 哎，其实还有一个地儿是这个，在往东也是沿着高铁沿线的话，其实是在延吉市挺产美女的，因为延边州的这个缠绵族的美女啊，非常 也很漂亮，而且爱劳动，是不是还会制作各种美食？那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吉林省的男士们特别不高兴了哈，把自己家乡的美女都推荐出去了。 哎，我突然觉得应该组织一下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吉林相亲。 相亲哈，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条铁路的话呢，我们就一站一站的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哈。我们从吉林站出发吧，先到达吉林站。 我们从长春市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长春到吉林的这个高铁呢，大概是三四十分钟就可以到达， 42分钟， 对，非常的方便。那 机场呢恰巧还在长吉两地中间，而且在高铁上有高铁站， 对， 所以说你如果是在机场落地的话呢，到吉林那个更方便，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啊、 嗯、 那你如果来长春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我们从这个吉林开始说的话，其实是因为长春我们就可能经常聊，那伪满皇宫净月潭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啊，并且还是省会城市。那吉林市作为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在高铁沿线，我们可能说很快就可以到达的一个最方便的一个站，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 来，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当然是吉林的松花湖景区了。这景区全长大概是180千米左右吧、 嗯、 我跟你说景色是绝不逊色于浙江的千岛湖的。 首先说一下这个松花湖，松花湖是个老牌的景区了，就多少年来的话我们就觉得价钱以松花湖为傲哈。现在松花湖它分为坝东和坝西两个景区，在这个大坝东侧目前是做了一个游乐场，那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坐游船干嘛，是不是、 嗯、 但是在坝西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徒步扎帐篷这样的一个做野餐的一个地儿、嗯、非常的原始，非常的漂亮，里边的基础建设道路也都非常的好、 嗯、 那也可以大家去来体验一下子我们北方的这种湖光山色的感觉。 嗯，而且在整个这个松花湖沿线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朱雀山、 嗯、 其实提到吉林市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想到四座山、嗯、 四座名山、 嗯、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 后 玄 武、 嗯、 哎，朱雀山呢恰巧就是在松花湖的沿线哈。那在朱雀山上呢、 嗯、 还有明代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欣赏一下的。 说一下吉林市这个城市吧、 嗯、 这个被称为叫做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一个唯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那吉林市呢其实就工业环境来讲的话，它也被称为这个亚洲地区最适合进行工业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因为有水电等等相应的一些资源，交通便利非常方便。但是呢现在它的环境仍然非常的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很清幽的一个小城市，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工业化或者太多的这方面的一些污染哈。 嗯， 说吉林市的话呢，吉林市它本身在它的前后左右四座山分别是龙潭山，然后小白山， 嗯， 然后朱雀山和这个吉林北山， 嗯、北山 正好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这个位置分布、 嗯。 另外的话呢，吉林市被松花江用 S 型这样的穿过， 穿城而过， 所以 S 型的话又会形成一个太极的 太 对，以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嗯、那前后左右有四座山，哇，这个是非常非常上上佳的一个风水宝地哈。 很多人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哎，吉林市真的是块风水宝地哈，可以来看一下了、 嗯。 哎呦，说到吉林市，你看，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完，只是说了它的一小部分。 嗯、没错没错啊，当然美食也很多，什么吉林的三套碗啊，美女也不少，吉林满大街都。是啊，您来的话就能看到、嗯、 哎，到了吉林市呢有一种美食应该说是一种伴手礼，大家是一定要带的，那就是福源馆的糕点。 嗯， 将近400年的历史了，哎，比北京的稻香村 还要 早。 对对对，40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当地的话现在仍然受到关注、 嗯、 每到临界年节的时候，它生产的这种几百年历史的老的传统的糕点、嗯、是会被抢空的。 而且呢就是应该说我可以是独家推荐一下、 嗯、 这绝对不含防腐剂的。当然了，人家厂家也没给我什么这个福利优惠或者广告，但是我真的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吉林市福源馆的糕点的、 嗯嗯、对，因为这个曾经佟掌柜有机会去到过福源馆的这个他的、嗯、他的这个后厨的这一部分 生产车间， 真的是纯手工制作的，包括松木的这种大的案板、 嗯、 然后用人去揉面，一点一点揉出来的。所以说他的目前来讲呢为什么没有发展特别大，就是因为它还一定要维持着纯手工这种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一种很让人敬佩的一种匠人的精神哈、 嗯。没错，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可以继续往下行走了、 嗯、 如果说想看具体的吉林市还需要来坐车看一看哈、 嗯、那往下走就到下一站，到哪儿了呢？这个到蛟河站啊，蛟河 西站 啊、 嗯、哎，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乘务员的声音出来了 啊？应该有几缕红叶飘过哈、啊。蛟河拉法山啊，每年到秋天是赏红叶的好地方、 嗯、 那其实在一年四季当中呢风景都还是不错的，很多这个我们本地的朋友呢会选择在蛟河拉法山去露营、 嗯、 甚至冬天的有的时候在深山里面，很多这个发烧友啊去深山露营也是在这儿哈。在夏天的时候呢它的景色也是超漂亮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随时去看一看、 嗯、 而且在非这个五一十一的时候它平常的这个人还是不多，还挺舒服的啊、 嗯、而且费用呢相对来说，很多人说哎，我下了车该怎么办呢？其实从蛟河的客运站哈，在旺季的时候它还会有早晚的公交车到达、 嗯嗯、 如果说我不想坐公交车我可以租车到达、 嗯、 车费大概也就是50多块钱，很方便就到达 了、租个车、非常方便非常近哈、 嗯、 然后这个在蛟河包括在吉林市的话，其实您可以吃鱼推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蛟河这个附近后面它就是松花江，那在吉林市当然也松花湖松花江，所以说它这个江鱼哎，一年当中四季还都是比较美味的。 哎，你知道吗，庆岭活鱼有一道这个就是吃活鱼的时候为什么说口味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呢，后来我们细研讨了一下，说这个庆岭的活鱼呢，它在做的时候 蛟河庆岭 对它会放一种这个草药蒿 草叫打蒿，这也算是东北特有的吧。 而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每个地儿东北也不是每个地儿都有， 对， 而且会用这个东西的人呢现在也 很少 哈，所以这是传统的这个松花江鱼。再往下一站说的话，我们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敦化呢，可以算是在这条沿线上相对来说和吉林市一样都是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对不对？而敦化呢又被称为叫做药城，因为它产很多的中草药，那像一些知名的这个药的这个企业呢也都在这个地方。但是敦化呢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养生的东西可以给大家来推荐。首先敦化现在有它自己的这个敦化的雁鸣湖，另外的话呢还有它的神龙温泉，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目前啊世界上最大的室外铜制坐佛的佛像，就在它的这个六顶山文化区的这个六顶山的正觉寺里面。 对，而且呢六顶山的这个大佛这个景区呢已经是我们吉林省的五 A 级景区了，那大家来看的时候呢可以去祈福。这座青铜坐佛呢是远眺长白山，而且与香港的天坛大佛是遥相对应的。 说一下这大佛吧，这个整个的高度是44米，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外铜制坐佛啊，它是这个坐北朝南的这样的一个朝向，而在其实在附近好几十可能几公里范围内，或者说比较远一点，这个人目可及的这个远度范围内，大家都会看到这样一个高耸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佛像啊。所以大家往这儿来的时候也特别的好找。 哎，说到敦化的时候呢就一定少不了敦化的大煎饼哈，这也算是咱们东北的一道美食了。 东北特色哪儿都有，但是敦化真的是很出奇。这大煎饼这么多年以来颇受的很多 省内人都很喜欢的。 对对，当地人也一定会跑到敦化，就隔着个城市都会跑到敦化去买煎饼哈。 好，这是说到了敦化站哈，其实从敦化下车的话呢去到长白山也是很方便的。那大概也就是 两 个 半小时的车程。 对，而且呢在敦化当地也会有这个直达的这个车哈到达长白山。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到的就是 延吉 了。 说到有延吉，大家会觉得哦哟，这个美食肯定特别多的一个地儿。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延吉当地的各种传统的美食，您只要能想到的这儿都有，您想不到的这儿也有很多。 对，你知道吗？其实提到延吉的各色菜式的时候，很多说用辣辣黏黏香香来形容，因为辣你想到很多是什么辣椒酱啊，然后黏呢可能会想到炒年 糕，年 糕对、 哦， 香那就不必说了，每一道菜真的都是很香的。 没错没错啊，那您如果喜欢的话，在延吉市的美食是会让你真的你能在这住上一个星期你也会吃不同样 对吧。那但是这个延吉的好玩的东西呢其实也蛮多的，它的大的景点不多，那你可以去到延吉逛逛街，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朝鲜族的一些小的市场，这个是非常好玩的。 而且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更多的民俗体验，比如说怎么做打糕，怎么做那个米肠，还有做辣白菜，其实在这个地方可以体验一下的。 的确，那如果你再坐着高铁往前走会到达的是哪儿呢？图门啊，图门市啊，图门北站。在图门呢有这个像那些朝鲜的口岸，这个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些旅行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再往前走的话呢您就会到达的是珲春啊，珲春有一眼望三国啊这样的好地儿。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一眼望三国呢，在珲春的房川景区啊，它有这个观景台的位置，你可以在站在这个观景台上，您脚下是我们祖国的国土，在您的左手边呢就是俄罗斯的国境，然后呢在您的右手边呢是朝鲜的领土，然后你可以远眺，在这个地方可以用望远镜远眺的可以找到的是日本海，所以就是在你眼睛能所及的范围内，从这个大家来看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我国的以及这个俄罗斯的还有朝鲜的领土，如果你要用个望远镜的话你还可以看到日本海。 一眼望三国哈，那到了珲春这地方呢大串肯定是少不了的了哈。你看我们说到每个地方呢都会有美食，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听肯定是一种感觉，亲眼来看又是另一种感觉。 对，您如果要是看到东北的串儿，那个感觉也挺好的啊。 好，那坐上东北最美的高铁，一起玩转美不胜收的大吉林吧。我们欢迎全国的朋友来我们吉林做客。